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到了北京时间21:02，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通过网络的各种收听神器来收听我们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的各位同学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今天是2018年的4月28号，星期六。不知道各位呢，在这个准备迎接小长假的这个状态里啊，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周六里面呢，是不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态啊？今天的北京，哇！这个时段真的是太堵车了。虽然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经常号召在路上收听我们电台节目的朋友们哈，就算遇到堵车的时候呢，堵车不堵心，对不对？也需要呢有一个好的心态。这个时候音乐呢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晚上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邀请各位小伙伴们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特别不一样的甜蜜的美好的音乐周末夜。好了，今天呢跟随麦同学一起在直播间要跟大家一起互动的来分享好音乐的这位同学呢，哎呀，看得特别啊！原来呢是，我们都很喜欢看这个唱跳，对不对？一个女孩子又唱又跳，而且呢这感染力很强，在舞台上呢这个身手不凡。但是呢，渐渐的她转型了，变做了一个唱作才女。让我们欢迎唱作才女陆毅同学。 Hello， 大家好，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毅。 我以为你是说那个，今天我一介绍，很多人说，哎，陆毅不是那个男演员，陆是同音不同字，对不对？ 对，不同字。 你那个毅怎么写？ 左边一个立，站立的立，右边一个羽毛的羽。 你知道有一位艺人，女艺人，之前她的名字里面有，不是之前了，一直就之前的一位女艺人了，对对对对对，她的名字里面有这个字。李翊君， 对 不 对？ 其实但他有的时候会 经典、啊、 但是一说李翊君，大家啊非常熟悉，很经典的这个歌手啊，很带了很多作品，但是两个字的名字放在一起，有的时候他会哎这次读 想不起来， 对，应该怎么读。 对，很多人就是会好陆羽啊，陆许啊， 对， 很多。对，所以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曼曼说，我说我希望之后我慢慢通过自己努力，让全国人民都认识这个字念毅。 没错，而且这也是这个一个唱作才女除了音乐方面的另外的一个远大的追求。 对对对对对， 希望大家会读这个字。 对， 其实你之前有参加过一些比赛，然后包括呢也是好像在大家的视野里面消失了一小段时间。 对，因为其实让大家认识我最开始是7年前2011年的这个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 7年呢？ 对，是不是很快？ 对啊，我们两个好像也差不多 一年两年没见的样子， 对，很长时间， 对吧？虽然经常在朋友圈里面会嘻嘻哈哈哈哈哈， 我在彼此朋友圈， 对，而且我们俩是很活泼的那种，就每次出现都是那种嘻嘻哈哈哈哈的， 互相调侃，在别人共同好友的朋友圈底下， 没错，是。所以呢，你会发现时间过得真的很快。那七年，尤其对于女艺人来讲，其实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年份，对不对？ 对，但是其实 你为什么看起来越来越活力的样子？ 我觉得，因为我确实啊，我觉得幸好。是我出道的时候比赛的时候比较年轻，那时候18岁，刚刚18岁、哦、所以现在7年过去，我25，说 21岁嘛，对，反正数学都不太好， 对对对对 对， 艺人们的数学都不好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像过了那个青涩的阶段，其实现在这个年纪是正好吸收了一些东西，然后对很多东西还保持一些新鲜的好奇心，这个阶段是最好的。 没错，今天的陆毅也是带着自己全新的音乐作品来到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第一时间来分享这首歌呢，也是你自己特别倾力的去轻轻的写的一首歌曲。 对对， 无论从音乐性啊，包括歌词等等，我们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用好好的这个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 嗯， 这首歌名字叫做 没关系。 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也可以邀请大家来关注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直播，同时呢不要忘记跟我们保持及时的互动，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唱作才女陆毅同学呢，都可以来及时的互动了，在新浪微博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以及呢想听到今天嘉宾自己的这个音乐创作，或是呢你想听他唱什么歌曲，想传递怎样的祝福，都可以来告诉我们。陆毅的微博叫做 陆毅 Change 是我的英文名 Change， 然后如果大家记不住呢可以记嫦娥就可以，拼音嫦娥，对，所以他们我有个外号叫嫦娥姐姐， 就是要改变就对了，是吗？ 对， 哦，为什么英文名叫改变？ 其实这真的是我从很小就叫这个英文， 所以你真的是个很特别的女孩，思考方式跟正常的女生不一样的，你 很奇怪， 说你是二次元我觉得也三次元都不足以，所以你是几次元？ 四次元吧，所以大家一直说我是四次元新人。 真的， 后面可以慢慢等一下跟大家聊。Bring me hey,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谢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夜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邀请大家在空中跟我们来一个甜蜜的约会。那一到了周末呢，相信每一个小伙伴呢心情也是不一样，跟平时工作的状态呢截然不同，希望大家可以呢全身心的放松的来收听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我们再次欢迎做客节目的好朋友，创作才女陆毅同学。 耶、Hello 大家好，我是陆毅。 陆毅，其实你平时在生活里面啊，因为爱音乐嘛，对不 对？爱音乐的女孩子很特别。那你从小是专门的学音乐的吗？ 我是高中是读的声乐系，我们那时候是艺术高中、哦、我们有里面有表演系啊舞蹈系啊，我那个时候就声乐系是有专门学。 对， 然后在那之前其实我在大概15岁的时候吧，就有一些做音乐的朋友带着我，会在周末的时候会去那种音乐班，去那种音乐吧去唱歌驻唱。 哦，明白。 对，就所以也会从小就有练唱歌的经历，就 对，就有很多的表演经验了。是不是很热爱在舞台上表演的那个？ 对对对，就很爽。尤其当时他们觉得我年纪很小嘛，15、16岁在酒吧唱歌、嗯、因为他反正也很亲近，我就觉得我想去多让一些人听到我唱歌，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哎特别开心这种感觉，后来就慢慢觉得我要把这个变成我以后的职业。 哦，真的、所以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做音乐人了，不做歌手了、嗯、你还会有别的选择吗？没有。 不会，我没有想过这个、 啊、真的、所以你又从什么时间可以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写歌？ 哎，这个还 因为唱歌和写歌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不一样、嗯、我以前还真的没有这个技能。 对， 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学这个作曲，没有学这个专业，然后我以前也没有往这方面想。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哎，我觉得我应该是没学过，是不是可能就不会啊、嗯、我没去挖掘自己这个能力。 对， 但是可能从我大概2年前吧，我就开始会做梦，梦到旋律。 哦，真的、啊、 对，就是我会在梦里听到一个旋律，觉得很好听，梦里觉得很好听，那个奇怪的意识，我就把自己叫醒，但有几次是叫不醒的。 叫醒，而且我醒来以后，你会发现就 忘 记。对。 但是我就开始有点注意到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天赋。 天赋，对不对？哇，听，哎，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转成那种就你知道悬疑的节目， 对， 讲一些恐怖的东西？ 等等等等， 对。 哇，这个印象、啊、 我跟你讲，我也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而且你在梦里面你会有因为有一种审美和判断嘛， 对， 你会觉得哦这个真的是不得了，太牛了，但是你突然醒了以后又发现什么也想不起来， 刚才发生什么事情。 对， 就是觉得那个人并不是你自己。 那个张韶涵不就之前有首歌叫梦里花， 梦里花， 他就是自己做梦写的。 对对对 对， 后来我就发现我可能有这个技能， 对，一种灵感了、哦、 对，结果我就开始去在清醒的时候我就在开始就是研究歌的旋律。 对， 我去开始认真去分析歌曲的结构，然后包括怎么起承转合啊，音乐这些东西，然后我发现其实我是 OK 的。 嗯， 包括钢琴，因为小时候学过嘛， 对， 就会大概弄一下，然后就开始对就开始了我这个创作。 现在创作了多少首歌？ 嗯，自己手里现在有个7、8首吧。 这么多？ 嗯， 哇。 因为我其实呢，我写词是从小就喜欢。 对， 从小包是就是写作文的时候就可能很喜欢拽点词，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写一些华丽的。 对对对，但后来也会很喜欢写一些押韵的东西，但是当时没觉得能放到歌里。 嗯， 但后来发现我就是哎，从开始会做梦之后， 你开始做梦， 哎，这词都可以用上，就慢慢。 所以你的歌是做梦做出来的。 这个不是， 这首歌不是吗？这次的歌曲叫《没关系》， 没关系， 对不对？ 这次的旋律是我有认真在哼，用琴啊， 我也认真在做梦，对， 认真在白天认真的做了一下梦。 然后呢，这首歌是怎么来的？ 这首歌是这样，它的所有的每一句每一个词都是真实的 啊，真实的情感， 真实案例， 真实案例，名字你又搞成悬疑的一个节目。 因为我觉得 对， 作为第一首跟大家见面的自己创作的歌，你得拿出手吧， 是不是？ 对， 所以我觉得以真情实感打动一定是最有用的。 对，你现在为什么突然间变成了那个大姐范儿的东西出来了？ 上一秒还聊得特别的，你知道，对，大家好，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瞬间就，对吧？憋着打动你，憋着你知道那个范儿出来了，对。 这可能稍微放松一点。 没错，没关系，你可以把腿放。 我等一下可能 可以翘起来， 我等一下会躺下，可能。 我觉得会。 你不知道我的外号叫陆大帝吗？ 啊、谁给你起的名字、啊？ 粉丝苏醒给我起的。 真的？为什么叫你陆大帝？ 就在微博，我们微博都有解释，就因为我们有经常会小酌，但是我 对， 因为在。我们真是很亲的朋友了，然后在一起喝酒喝 哦，他可能在听节目，因为他经常这个点听我们的节目，上周这个时间还在听，还给我发小视频， 他听这个， 他听，哎呀，他是我节目的忠实粉丝、啊、我说我给你看他天天给我录视频，只要在车里，然后我就给他回我说苏醒同学你就不能好好开车吗？难道 哎，那他有可能在听，但我没跟他讲，因为我们喝完酒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喝得差不多舒服了我就会躺在地上，而且 真的假的， 以他的原话就是我会四肢舒展拥抱大地，跟大地融为一体。对， 真的 啊，所以他说我赠予我的外号叫陆大地， 不错。 然后粉丝包括工作团队身边的，包括我老板都说哇，这个名字好适合你啊，这种气场就全都 就很大气，对不对？ 哎，而且我本来 大范儿。 本来又姓陆地的陆嘛， 对，很搭就对了。所以你看我们俩聊了扯了这么多，我们不妨就先把你的这次的音乐的创作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先分享一下，对，就是真实案例嘛，然后我就觉得哎，要真情实感，那就用自己，哎，要分享歌， 对，要分享歌了， 你就分享创作， 你说那么多干嘛？来听听这次由陆毅自己作词作曲所演唱的《没关系》。 有种爱只在思念你，思念里的爱只剩孤寂，我不曾算第几，而你却是唯一，这种矫情贪婪也滑稽，你随即抽取的交集，交集里的你不曾在意，制造过的回忆只留下我自己，怎么笑与哭都不合时宜，没关系，即便你很快离去，即便我很难处理，总会有个结局，就算自言自语没人听没人疼惜，我说的容易你也不抽出的交集，交集里的你不曾在意，制造过的回忆只留下我自己，怎么笑与哭都不合时宜，没关系，即便你很快离去，即便我很难处理，总会有个结局，就算自言自语没人听没人疼惜，我说的容易你也不必太在意，没关系，让我贪恋的呼吸，让这残剩的气息证明灵性怀疑，就算消散的痕迹来不及说失去，没关系，我爱你其他都多余，就算偏执的珍惜，就算没资格哭泣，也是一种魔力，成就不堪的记忆都深刻得太轻易，改变不了这咫尺千里的距离，没关系，刻下的清楚表情，只要你偶尔想起，勾起一丝笑 是来自今天做客节目的陆毅所创作的他的新歌《没关系》，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第一时间来分享。没关系也是一个女孩子对待感情的一种经历过之后的一种爱过之后的一种心境吧，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哪怕我们之间怎样怎样怎样。 对，有没有感觉就是刚刚听的这首歌跟刚跟您聊天的这个人气质不是很像？ 就不一样啊。对啊，就是这首歌里的深情，然后呢聊天的这个大姐这位大弟 大弟姐 对 对， 就是没关系我爱你，其他都多余。 对，因为这个感情是我刚刚私下其实有也跟曼曼聊，就是说是我一个怎么说呢，它是起始跟发生的时间是在7年前。 你现在讲故事了吗？ 没有，要认真， 就还没有太晚，我们可以再稍晚一点的时候再讲 故事。大概12:30的时候 对 对，就是那我现在是要讲 是一种情感的，没关系可以讲是一种深夜，是一种就7年前的一个故事。 对，7年前的故事。然后其实我的每一句歌词都还蛮真实的。 对， 它的发生的经过包括现在的情感的感受其实就是现在这种存在，我觉得是现在进行时。 明白， 只是它在现在进行时怀念以前的事情。对，它其实所有的事情依然在发生。 对，而且我像对很多都市里的男女他们听到这样的歌词和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话，他们也会有一些共鸣吧。因为两个人在一起难免都会有一些理解和不理解，有一些会觉得非常在乎的事情和非常觉得无所谓没关系。但是没关系是怎么样的变得没关系？ 其实很这个歌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没关系是真的办法，真的没有办 法 没关系。 对， 每一个没关系后面其实我都是反的，但是可是你又怎么办？ 这是女生的那种，我跟你讲很特别，就很多网上有很多的这个测评，就是两个人在聊天嘛，男生和女生不一样。这宝宝你要不要吃这个东西？男生一般都说啊我不吃，那是真的不吃。 真的不吃。 然后说啊那这个宝宝今天，比如说对女生来讲的话，说哎宝宝那你那个今天我出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了，你不会生气对不对？我不生气啊。 女生就没关系，你去、 啊。没关系，你去啊。其实内心想说说，内心就想说说啊，好了好，我不去，我陪你。 嗯，对。 女生很爱搞这种你知道小伎俩。 对，但是哎呀我觉得男 怎么办，是不是很难懂女生？ 其实男生跟女生之间就是一个 bug 呀。可是就是 这句话不好意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这句话不代表本台立场只是我们嘉宾个人立场 OK 四次元的陆大帝大姐对说男生和女生之间本来就是一个 bug 可还行，男生和女生之间有一个 bag 这个我相信有俩包啥的，你这有个 bug 可还行，这什么概念？对啊， 我这个我回去 回再想一想。 流传一句话，那你说男生跟女生真是个 对呀、啊？为什么？我觉得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可确定性啊，包括最近不是有一部电影上了吗？就刘若英的那一部，后来的我们 好像我 还没有看，但是我看到很多的在这个营销的这个文章里面有写到很多，其实会让很多人有共鸣的原因就在于说，像你这首歌里写的一样，就是当时觉得。很在乎的事情到现在可能变得没关系了，但现在觉得没关系的事情当时可能觉得哇真的就是让你立刻火，刻骨铭心也好，气炸也好，等等等等。 对，但是很多东西其实真的到一个时间的话你只能用没关系来解决它， 也是一种自我安慰。 对对对，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 是，今天录音呢，除了带自己新歌来之外呢，然后稍后也可以来教大家唱这首歌曲，好不好？那同时呢，还会为大家带来现场的 live 表演，千万不要走开，可以登录微博，找到麦同学和陆毅 change。 嫦娥。 嫦娥姐，对。然后呢，找到同学给我们留言，可以跟我们及时互动。 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亮，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张家辉导演的《低压槽欲望之城》今天登陆全国影院，影片今天发布了张家辉、徐静蕾针锋相对终极版海报。片中两位善恶代表在谈判桌前对峙而坐，张家辉手旁枪已上膛，徐静蕾手戴镣铐，一场关于信念与选择的大战一触即发。电影《破门》5月11号上映，今天发布了人物海报。电影讲述了四川山区小学一支足球队的学生们通过足球改变人生的故事。作为一部纪念汶川地震十周年的展映影片，片中的孩子们在寒冬中坚持不懈拍完了整部电影。再来关注国际影讯，纪录片《惠特尼·休斯顿》发布了首支预告片。惠特尼·休斯顿是美国最伟大的流行歌手之一，代表作《I Will Always Love You》打破了多项纪录，成为流行音乐历史上最热门的单曲。69岁的导演在电影中呈现了许多关于1999年休斯顿巡演的未曝光画面，展现了这位杰出且不幸的艺术家不为人知的一面。惠特尼·休斯顿去年4月在翠贝卡电影节首映，将于今年7月6号在美国院线上映。再来关注查理兹·塞隆主演的喜剧新片《塔利》发布了一款新预告，预告内容是5个让你不被新生儿折磨死的小贴士，其中包括接受帮助、留出时间和其他家人在一起、坦然接受那些会让你有罪恶感的乐趣、选择一种运动以及计划一次女生之夜。查理兹·塞隆饰演一位因为照顾孩子而辛勤劳作的母亲，影片将于5月4号北美上映。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麦麦的周末深夜现场秀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 嗨嗨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唱作小才女陆毅，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毅。 刚刚听过了陆毅的新歌，也是呢新鲜出炉的这个带着温度的一首没关系啊。真的没关系吗？其实对于艺人来说呢，没关系的事情呢真的是很多，但是呢这个真的有一个事情非常有关系，就是一定要受到很多同学的支持，给你很多很多的应援才可以，对不对？ 对，反正就是像新歌发了，我就肯定希望有越多的人听越好嘛。 没错， 对对对。 那这首歌然后发布之后，是不是也预示着说在你这个经历了3年的时间之后，然后可以有一些新的音乐上的动作了，一个新的开篇，对不对？ 对，因为之前其实大家有看到我从韩国回来有做舞曲，然后那段时间也有以唱跳歌手的这个方式来宣传啦，跟大家见面。 第8天呐、 啊，对对对， 纯蜜呀、啊， 哇，你有关注？ 对，我应该写第4次元呐、啊，第8天爱情， 有 4次元就好了。 4次元爱情真的有？ 真的吗？我只是随口一说，就还猜到。 对。 真的很会算。 对，然后回来之后也有拍戏。 对， 今年应该也都会后面会跟大家见面。有一些 那你觉得拍戏和音乐的话，你更喜欢哪一个？ 当然是音乐。这个其实到任何时候我都会很不避讳的跟大家讲，就是说音乐是肯定是我的初心，就是说拍戏表演这个事情，你既然去做这个工作，你要把它做好，做到最好，努力去学习。但是音乐这个东西是从小到大一直陪伴我，包括它让我变成艺人，都是音乐这个东西，所以我一定会把它做好。 是、真是一个非常有初心的小姐姐。皮卡瑞，我们的粉丝，她说请问今天做客节目的陆毅小姐姐是11年的快乐女生吗？ 对的， 是11年的。 对 的。她说记得有一场呢曾唱过一首歌曲令她印象特别深刻。 这哪一首？ 下个路口见。 哦，下个路口见 是扎着马尾辫，马尾辫吗？ 对对对，扎着马尾。 哦，真的啊、哦、 穿的是黑白相间的衣服。嗯， 哦，那个时候就那么成熟。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脚也落地，当你下雨68里收音机，你听几点几？当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的 要相遇还没到对的时机， 夏天也去都是冬季，其实已满杯巧克力，脑筋转动滴滴答，小小世界滴滴答，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发， 平行的话滴滴答，即使交叉滴滴答，下个路口再见吧。 外界都散步，偷偷喘口气， 偷偷喘口气， 短短叹息，心里是你，总是记忆， 就像在一起。我偏爱过到明哥的热情， 哦，你是因为演那孤单表情，哦，不曾下雨，未曾熟悉。 好了，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邀请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不要忘记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发布的警号，麦同学警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或是呢在麦家族 My Home 找到我们的点歌贴，可以呢来进行互动。那今天做客节目的陆毅同学呢，不光是喜欢写歌，然后呢有创作欲啊，然后呢并且呢创作出了最新的创作欲就是很想写就对了。 对， 因为你那首就充斥了各种情感在里面啊，没关系，对， 对吧，反正就是自己的，对吧 对吧，你问我呀，不是我写的， 反正就是自己的的一些经历吧，就想把它作为音乐，作为 哎，我觉得你这人真的就是守不住秘密的那种人。 还好吧，我这歌都写了， 一直都讲讲讲到最后， 但我没有讲没讲。 好了，没关系，不用越描越黑，没关系。 我把那个 你把我框子弄坏了，对， 弄掉了。 所以今天除了呢，因为最近刚是有这个。没关系，这一首歌的创作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做客我们的麦麦的周末现场，是不是要跟大家现场 live 一些你平时喜欢唱的歌曲？ 嗯，对呀，既然来了就要唱一唱嘛。 最近有没有特别喜欢唱的歌？ 最近其实我觉得，哎呀，就是大家都爱听的，然后平时没事哼一哼的，像小幸运啊。 小幸运，我跟你讲，我们的听众很多粉丝非常喜欢小幸运。 我觉得这首歌它有很多。 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在那个 CCTV 的那个节目当中，我也唱过这首现场版，所以他们喜欢。 是因你而喜欢。 没有，今天来一个陆毅版本的好不好？ 对，我就说这首歌其实有很多种情绪可以去诠释， 所以我那个是小王子的情绪，你的是 大地姐 大姐好，有请陆毅 带来现场版本的小幸运。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双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哎，你唱功真的很好哎！对呀、啊，可以这么稳定， 赖白好啊！ 对，还是我们那个唱歌神器真的太厉害了， 自带修音。 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拥有之后之后。觉得美丽，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做回我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 五一我想去大理，可装修还没买电器。 去苏宁啊，4月27日提前优惠，电器一价到底，买贵赔差价。 走，去苏宁。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是的，我们刚刚呢听过了今天做客节目的小姐姐陆毅带来的现场版本的小幸运，哇，真的很好听，听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所以呢，你在这么多年，这个无论是最早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到现在自己呢可以很开心的、很享受的去做音乐，我觉得一定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磨练，让自己呢在这个演唱上各方面，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专业上的自信，对不对？ 对，我觉得以前可能对唱歌的理解还停留在，哎，我可能有这个天赋，或者是。我五音是全的。 对，你看你说话的那个嗓子，那个感觉，鼻腔各方面，它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唱歌其实比一般人有这个优势条件的。 对，因为我其实还挺，我声音挺奇怪的，就是会一直有鼻音哈，然后有一点点。声音有点哑的那种状态， 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你是不是感冒？我说我就这样。 你是不是感冒感觉？ 我还挺喜欢这样的。 对 对，所以以前可能停留在，哎，我可能五音是全的，我可以，哎，这个歌听完我能学得很快。但是后来久了，你这个音乐，你不能是说我是一个歌手，那我可能到 KTV 唱得好，我就 OK， 这个肯定不行。 哎，我们上次在 KTV 有唱歌吗？没有吧？ 有唱吗？ 应该有， 我应该有唱，但你好像没有唱吧？ 我在干嘛？我忘记了。 对，好像你没有怎么唱，认真在唱歌， 可能在聊天吧。 对对对、 嗯、对，反正我后来就发现，唱歌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声音，一定要找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去诠释自己的感情。 对， 嗯，才会让别人觉得你的歌是有东西的。 但唱歌很稳定。 还 对你唱歌的那个表现力很稳， 谢谢谢谢， 是是是，没有不会有那种就是觉得好，因为你张口就可以很稳定，就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积累的、嗯。 但比赛是不是的？比赛是真的挺水的，我觉得我唱的， 真的 说实在的，我从来不会主动让别人看我的，就是去看我当时的视频。 哦、当时还小啦， 小，但是毕竟也反正也唱了，也播出去了。你既然去比了，完唱那样，我也觉得哎，不过成长嘛，没关系，直面过去没关系。 你自己看，你看又变。那种大姐发说啊，算了算了，没关系没关系。对，最近的主打词就是没关系， 没关系， 没错。大家可以呢，现在在各种音源的网站上面和 APP 上面呢，来搜索一下“没关系”空格陆毅，对吧？ 对， 不要搜索那个男演员陆毅，好不好啊？男演员陆毅也有他的单曲啊， 对，你就 别的歌， 反正你就搜一个姓陆的唱的《没关系》就是对的。 真的吗？ 就是比较好理解， 这种命中率听起来好像对。总之呢，希望大家可以呢听到你的创作，然后也希望你可以带来更多的创作给我们。 会有的，会有的。 是最近有什么计划吗？就除了在这个新歌的发表上，然后比如说一些地面的活动啊，嗯、包括可以看到你的演出等等。 嗯，会有。首先最近的应该是5月18号，因为是我生日嘛，然后在那个左右的时间，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会有一个发布或者是生日会的这样的。 哦，真的，5月18号过生日会左右的时间有一个， 你 可能是在7月14号左右，然后呢我们会迎来陆毅的生日的庆祝庆功会， 稍微有一点延迟，对， 也太延迟了，左右的时间都出来了，对，520也不错啊，我爱你， 对，上下 521都可以，你咋，你做叫陆大帝，你咋不叫上下5000年得了，上下2个月。 对啊，我是对 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日会，对不对？ 嗯，其实不是以生日为主啊， 你是想让我去帮你主持吗？因为我跟你讲，我主持所有的一些见面会、发布会都红了， 可不可以就在此邀请你？ 我跟你讲，真的，你算算女艺人就更不用讲了， 算算 一大票。 因为 掐指一算， 对，应该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会来，但是我现在不确定，我就不讲。反正如果我邀请，因为我不确定我在这讲个什么呢？ 好了，林志玲会来，对。关林志玲什么事？对啊， 对， 总之我跟 你 讲，你知道吗？很多人最近流传这样的话，因为我不经常会帮一些艺人朋友啊，包括一些影视剧做一些发布会啊。 邀请你主持完之后， 会不 会怀孕？ 都会，不是，我不会怀孕，倒是真的，会大卖。 真的，因为卖嘛， 卖啊， 对啊， 特别好卖啊， 真的 大卖啊， 我们是来一个约定， 真的是，7月15号 对 吧？ 对，你刚是说计划对吧？然后现暂定，马上，哎，对，上下2个月会拍 MV 啊、哦、，MV 也会有了， 最近， 所以你现在做音乐就是这样的，按照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包括自己在创作的一些灵感来很随性的去做音乐，没有规定说哇，公司让我什么哪一年哪一月必须得出什么样的作品什么的，没有。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我身边的团队 都是你说的算就对了， 也不能说我说的算吧，但是他们就很尊重我，包括整个做音乐啊、编曲的这个意见，大家都会尊重我，大家一起去开会商量，所以我觉得他们会看我，哎，你这个歌当然也是我自己教出来这首歌， 对， 嗯，然后 你刚刚不说你说像我们这样性格特别活泼的人，然后生活中特别哈哈哈的人、 哎， 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歌吗？我也给你一个分享， 嗯， 我把我的歌给你听一下， 好 不好？我的创作也是我在，哎。安安小姐，你会想你在笑什么？我是前年的写的歌，对不对？还是这样？你帮我查一下。 稍一下， 自己写歌都忘了，就上下两年左右。对，我之前作词作曲所写的一首， 查一下， 对，写了一首抒情歌，很多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很熟悉了。贴你，贴在你左右。 在你的左右，好温柔，连夜空都布满了闪烁。我是否该做些什么？此刻才显得不那么交错。爱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心 看过我没有结果的冲动，还会坚持的守候，孤单中走的风景回头，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徒留我在这路口等候。想过我没有结果的冲动，还会坚持的守候，孤单中走的风景回头，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连怎么开口问候都没有，我紧紧贴在你身后，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放款需谨慎。 五一我想去大理，可装修还没买电器。 去苏宁啊！4月27日提前优惠，电器一价到底，买贵赔差价。 走，去苏宁。 2018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领赏弓弦之美，品味室内乐之魅。5月9日至10日，两台小提琴专场盛大启幕音乐节。9日，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集结吕思清、宁峰、黄蒙拉、陈曦、黄斌、刘潇，帕格尼尼金奖得主同台竞技，名家名琴火热碰撞。10日，琴弦上的中国小提琴经典作品音乐会，力邀老中青三代共奏华夏弦音。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六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啦，到了北京时间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回归到 FM97.4 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是麦麦麦同学，周末快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唱作才女与我们的小姐姐陆毅同学，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毅。 陆毅的一开始呢，在节目当中一秒钟还是你知道就是非常温柔系的女子，然后到现在为止应该离开直播间，此时此刻，但是呢还在直播间里的她，已经变成了一个你知道非常随性的小姐姐了。 对， 你是要在这边怎么样打个通铺还是怎么样？要不要端点茶和点心什么的？ 给我一个枕头， 枕头可爱些，直接驻扎在这里，对不对？ 驻扎这个词。 对，刚刚演唱了那首《小幸运》之后呢，在现场演唱了之后，很多听众朋友和粉丝朋友都非常喜欢，然后呢，纷纷想说可不可以再来一个 uncle 一下，再来一首，然后有人说想听大地唱《当你》，当你的， 哎，你这个， 对。 对， 很精彩的，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可以随便哼两句哈。 对，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成为嗜好。 对，想你能成为嗜好。喜欢听陆毅的新歌没关系，也可以变作生活里面的让自己呢寻找一份特殊记忆的一种美好的这个事情哈。看到还有这位赵泽华，就是很爱陆毅，他说点歌想听大家唱，你就不要想起我，当然还是希望可以让陆毅想起他。 嗯， 有人在点歌了，已经开始，你知道吗？ 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 哇，你真的是拿我们这么干的麦都可以唱得这么的轻松。 我怎么没有混响那个？ 对，看看啊，还有同学宋亮，宋亮说，陆毅没关系，表白我意，想听月牙湾，希望麦同学可以演熟我。 陆毅同学可以演说，你被点到了，宋亮宋亮宋亮，哇，你这个名字起的 应该是自己名字吧。 对，他是关键是叫宋亮就算了，他把他的名字打了三遍， 重要的 事情 说 三 遍。 月牙湾 是谁的心啊，我现在可以换麦了。 哎，等一下，好，我给你推上。好，可以了。 是谁的心啊，孤单的流沙， 天哪， 他还好吗， 仙女。 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凝固的一句话，向着我爱的人追吧。 我跟你讲，你及时的把那个话筒换过来，然后我及时把底乐推上来，不然大家以为好像端午节到了，就没人听到了，你就天外飞仙的感觉。 嫦娥姐姐， 嫦娥姐，你真的是个嫦娥，在微博搜索陆毅，然后那个嫦娥的拼音，嫦娥。 那中秋节不端午吗？ 对，真的。 还有啦，还有啦，是不是有就是比赛是稍微进步一点点？嗯， 比赛的时候已经是很多年前了。 有唱这个真的唱的不好，说 比赛有唱《月牙湾》。 对，所以 哦，所以刚刚那位粉丝应该是你比赛的时候的粉丝。 老粉，嗯， 天哪，我们不叫老粉，我们叫死忠粉。 死忠，死忠，真的陪伴 亲人粉。 嗯嗯嗯， 好不好？这个趁着咩他说呢，反正的是一姐唱的就好，夜唱什么都很动听。 谢谢。 然后说大地姐听你唱完完成的一首歌曲 Life， 然后小幸运真的很好听，耳朵怀孕了。 谢谢。 想这个一起走下去，想听现场版本的野花，希望呢麦同学可以帮他翻牌。 翻牌啊？ 对，翻他。野花是哪首野花？ 都是我比赛唱的。哒哒哒哒。对。 好适合你的这首歌，你知道豪迈的感觉吗？你啊， 但是我当时唱的并不是豪迈版的，就现在网易上面也有我当时那个版本， 真的假的？ 重新录制的《野花》，你现在能找到吗？ 不是，可以，我在搜歌词。 搜歌词。 这首歌真的很久没听了。 我来帮你。 但很经典，对不对？ 要唱两句吗？ 对，山上的野花怎么唱？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对，然后我们来进副歌。 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回去。 我跟你讲，唱功真的非常好，但是真的这个在我们节目里面突然清唱这一段，真的也是蛮诡异 的。 很多你知道周末在路上本来想出去 party 的朋友，听到这一段就觉得 清唱 什么意思？让我无法抗拒，无法将你挥去，渴望坚强的你呀，啊。 也是十点多了。 对，好了，我觉得很多朋友呢想听你唱各种歌曲，我觉得除了是他们自己喜欢那首歌之外，更因为是陆毅所演唱的，所以他们非常的喜欢，有很多的记忆。 谢谢， 勾起他们很多年看你比赛时候的那个小姐姐的记忆哈，啊。其实我想问你，在入行那么久了，然后也经过很多的这个青春的磨练，让如今的走到现在可以自己非常轻松的面对音乐，然后写自己喜欢的歌曲的你，还记得最初唱那首歌，最初登上舞台时候的记忆吗？ 我觉得我第一次真正留在大家视线里面的这个舞台上面的东西就是， 对，哪一年 分，就是11年嘛，分赛区的，我忘了 你猜是哪一个分赛区。 我是沈阳唱区。 啊，沈阳唱区， 我忘记当时反正也是有网络直播。 对， 就是我忘记多少进多少，但是那首歌是身骑白马，我还记得我穿个白裙子唱的。 真的 非常紧张，整个人抖的。 但那首歌也真不好唱。 对，我 很戏剧， 迷之自信吧，当时 里面很多戏剧的小细节。 它是歌仔戏里面有个闽南语， 啊， 就很喜欢。 对，所以今天要不是在麦麦的周末现场再次重温一下当时的那一份， 那就来吧。 你是紧张的，现在还会紧张吗？应该不会紧张了。 现在应该不会了。嗯， 对，现在多的是一份自信和一种大姐大的情绪。 加一些鲁莽， 哪有鲁莽？莽撞，也没有好到哪去。 有没有对。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给陆毅，做客今天节目的他要为大家带来他的这一份音乐初心，身骑白马。 Oh my radio star. 的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里躲，偏执相信着手足皱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灯红，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跳悲悲啊，走散光，我该我所以有会丢忘，放下最亮莫难过，我一心继续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 这就是今天做客节目的陆毅同学为他带来的现场版本的，他曾经算最早最早登上舞台让大家认识他的一首歌曲， 对对对， 身骑白马，哇，好唱的一首歌。而且你知道吗，很多你的粉丝都说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勾起了自己很多年前的回忆， 会吧， 唯一六一都勾起七年的回忆了，以及熊二说他后面这个字不能读了啊，你这名字电视不能播，电台不能播啊， 真假的 对他的名字啊，那个嗯，好，没事啊。他说你唱野花，陆毅你唱野花，我莫名的激动，因为我的青春都是你， 谢谢， 天哪，好感动哦。 所以真的老不能说 老粉，叫死忠粉，好吗？就是 对啊， 这个叫这个怎么叫？ 我跟你讲，有很多的粉丝，有很多这种，比如说我们不一定非得把归粉丝。如果你的心态，我奉劝很多艺人朋友，如果把心态放得很平和的话， 对， 你会发现被别人喜欢，被别人所认可和支持，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 对， 对， 无论那个人是谁，其实这份都是很特别的心意。那这么多年还这么喜欢你，哇！我想比很多男人，就你知道， 因为 就对你这些谈什么男朋友什么的， 他又没有血缘，对，就是他又没有血缘关系，但是 你男朋友跟你有血缘关系啊？没有，你没献过血啊？ 那写什么歌？那没关系，那听不听了？还是 没关系， 还是要听。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在车里听歌的朋友啊，以及刚刚结婚的这位 Water 想 听。刚结婚的。 送给新郎， 恭喜 他啊！送给新郎官一首歌曲。新郎官为什么喜欢听这么个性的歌曲？新郎官不是应该听一些你知道，就是很喜庆的歌吗？ 这个也可以的。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22:14，周末快乐。 Trapped in inside so long, but now I feel blessed. I break rules like brick walls, be saying, oh. Spit fire like flame tools, then burn it all. Money and fame, and don't define me. Nobody give a whoop by the rule, that's what I do. The system is a problem, it made a new me. The kingdom of freedom, nothing run by me. All they care about is profit, not a juice of me. Hustle with my crew, all day faithfully. They try to pull me over for the penalty.Try to kill my vibe, now follow me.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living bitter like a classic Papillon.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living bitter like a classic Papillon. Yeah, I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m feeling like a Papillon. Riding home with my attitude. Do what you want, told says. Better duck for your life. Pull the trigger if I have to. Duck, duck, duck, kiss your ram. Be the sniper aiming at you. Team one be my labor. Rifle jacket is a crew call. All they care about is profit, not a juice of me. Hustle with my crew all day faithfully. They try to pull me over for the penalty.Try to kill my vibe, now I'm following me.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living bitter like a classic Papillon.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living bitter like a classic Papillon. Yeah, I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m feeling like a Papillon.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嘿嘿嘿，这里是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是 DJ 陆毅。 干不干？ 也没有音响，什么都没有，我只记住那个嘿嘿嘿。 我跟你讲，你知道吗？每一位做客节目的艺人朋友、嘉宾朋友都喜欢，特别喜欢学我这一段。 啊，学完都被你晾在那。 对，学完这个之后，自然就会有个特别适合他们的音效送出。然后我一般不接话，你知道吗？我就看着他们，就静静的看着你表演。 刚有两秒，你这样静静看着我，有点慌，我不知道你想干嘛。 对吧？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一个 DJ 在做电台的时候，好像就嘿，现在好朋友们，我们到了几点几点几点，然后呢，为大家带来什么节目，都会觉得好像很轻松， 很难。 其实后面真的，你就会觉得我要说什么。 对 不对？但我做电台都13年了，因为刚刚我又收到了一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艺人朋友，对，一位老艺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位小姐应该是在10年前上过我的节目，此时此刻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好，我就不说她的名字了哈，希望她可以赶快带着自己的新作品再次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的。 对啊，也是一个好朋友。好，总之你会发现，真的时间是一个很有趣的朋友，总会呢在过了很多年之后，你会想到啊，之前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对对。 然后呢现在比如说你会觉得啊，我觉得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你再过个3年5年会发现啊，那个时候我上麦麦节目的时候我是怎样，它是有一段记忆给你的。 而且之所以有现在的自己，一定之前发生过的每件事情都让你成长。 对，也是理就怎么叫，就是合情合理的。 对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在做一个假设，就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人，然后呢，在我们的青春当中，把每一个环节都调好了，所以才可以塑造今天的你。 走过必留痕迹嘛， 对不对？然后也有人说可以把这个时间，还有前两天还跟朋友聊天说，这个人一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对，到了像我这样的，你知道，青春19岁的， 但我还没到一， 对，那么，哎，两个人极力甩锅，稍微的快了那么一丢丢，就也不用那么的急，两人慌了，话筒都推出去了，慌了，对，到了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你会想说，发现时间过得特别快， 对， 之前小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慢， 对啊， 为什么还不长大？我要怎样怎样怎样？对， 现在你会发现啊，还不放假。 2018年4月，我们明明不是说刚过年，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再过2个月，半年过去了， 对啊， 多快？ 对啊， 你会觉得，是不是我们对在城市里面生活的自己也会要求比较多？希望可以在啊很短的时间内达到怎样的一些高的目标，对不对？会觉得时间过得就有这个压迫感。 可能我觉得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确实会比小时候多了一些。 对， 所以你会觉得时间好像…… 但你还好吧？你的重心不就是喝点东西，然后躺在地上吗？喝醉之后趴在地上 吗？做梦的时候写 写歌。亲切大地妈妈。 做梦的时候写写歌。 做梦的时候写歌。 醒来记下来。 醒来有可能记下来，有可能记不下来。 人生是多。 你人生蛮简单的了， 很简单。 对对对，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就在5月份的时候，会希望可以做一个生日的一个 mini concert， 一个小的见面会。 这个主要是想要说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作为歌手又回来了。 对 对，嗯，然后因此，我觉得因此会可能真正的开启我后面的音乐，包括其他影视部分的一个重新回来吧。 所以你的这次的单曲是因为是一支单曲吗？ 单曲 的封面的意思是。 单曲 就是那个封面，我想说好像不是我没有吐槽，是哎，等一下先别叫了，好，谢谢。好像那个之前有人吐槽你的封面，对不对？是苏醒还是张元？ 苏醒无时无刻不在吐槽，但 他说你那个封面怎么了？ 他其实吧也没有说我封面这张照片本身有什么问题，但他觉得不够， 他觉得你这个整个人有问题， 有。他觉得我这张封面不够，没关系 哦， 对。他所以他 不，你这个封面我真的不懂。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去新浪微博去搜索一下，然后看一下《没关系只有歌》的封面， 会有一条微博让大家明白刚才我们在讲什么。 对，就是真的不太懂那个封面。 你是不是有看啊？有看那条微博？ 没有。 那个封面啊， 我光看那个封面了，我没有看到微博。 但苏醒有吐槽，然后他后面给我。在他家给我拍了2张非常没关系的照片。 哦，真的假的？ 对， 就是觉得这才是没关系。对， 那两张照片，他说， 哎，我觉得下次你可以叫他一起来，你们俩在节目里面撕， 啊， 我特别喜欢在节目当中两个艺人然后吵架，然后 我 在旁边看热闹， 大概能聊一天吧， 凌晨4点左右。对，就跟平时我们出去，你知道？ 对，真的 时间差不多。 对， 我跟你讲，还有，对你说， 他跟我拍那2张没关系的照片，他说我基本跟世界都没什么关系。 我跟你讲，最后时间真的很短暂，你还有最后3分36秒，不妨在最后的一首歌的时间。来现场 live 这首你的新歌好不好？ 好， 没关系， 没问题。 然后呢，也特别感谢陆毅做客节目， 谢谢麦麦， 在节目的尾声，把陆毅把自己的创作用心的这首感情非常丰沛的一首作品奉献给大家。 来， 怎么我就不能说一点正常的话了？是不是？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回归中，22:39。你好，周末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晚上有没有特别想听的歌曲，或是想要表达的情绪，都可以跟电波当中的 DJ 麦聊一聊。新浪微博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或是呢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 盯着可笑的脑袋，三等车厢也三十二，走到的位置我空着，裹着一件破旧朋克洋装，一张最美一句好话，敢不敢就这样跟我来，长着青春还是你来，来最好的时代，给我最坏的时代，看着世界在变幻，是意外但不意外，世界变幻，人们却在变坏，抹上一枚星芒符号，执迷对痛苦还有点知觉，装着过重的浪漫情怀，重的让青春眼眶的转，世界变幻，人们却在变坏，来最好的时代， 歌手的脑袋，三等车厢一三十二，坐到的位置我空着。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nline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到了北京时间22:48，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今天呢，抢到我们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沙发的这位叫做海边有只螃蟹。虽然节目呢已经开始了第几个时段过后啊，再次把你捞起来。毕竟呢，今天沙发归你所有。想听什么歌曲呢？这位螃蟹同学。 栀子花，白花。

我是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拼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麦家族青春有你 I'm 麦麦。 所有人都给我站起来，尖叫声， 今天呢，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送出了很多的祝福，同时，哎，看到了这位啊，海边的有只螃蟹同学说想要听。 爱变成了荒岛。 我知道要微笑，对吗？ 你满孤单味道。 是这首吗？ 无法全身而逃，至少还能。留下骄傲。如果不快乐，不再快乐，有什么不舍得？

住甜蜜的感觉，你的气味和打着我的脸，真相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在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迷幻是水味，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是水味，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 有很多同学呢在新浪微博跟我们 say hi 的同时呢，有很多同学想要说获得这个点名的契机哈。叫做原来一路有你正好点名。 feel what you need。 掌声欢迎萧敬腾。 雨天。 来自阿妹张惠妹和萧敬腾一起在现场为大家带来的一眼瞬间，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邀请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我们的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厅里面呢来说一说今天晚上节目最后一个时段在节目尾巴的时候想听什么歌。 祝你上天留着金地，玻璃瓶里插满小小赠礼，青春嫩绿的鲜明，白夜装着色的光影，像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心事的一张表情，而你低头在心，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爱在过去缘分不尽，谁在担心窗台上雨落的雨滴，照着伤心，

糊却愈冷，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的，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

风的呼吸。 如果我爱你，心是无声的默契。 如果我爱你，十里春风不如你。 如果我爱你，琴弦与耳 相惜相依。 惊喜的语言都为你提早应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 你是最美的相信。 你是最美的相信，在歌曲里面呢，我们听到这份甜蜜真的是非同凡响。然后在新浪微博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当中呢，麦冬古朵说，在朋友那听说痴心的你曾找过我，可是如果没有朋友，是不是就只能错过，只能将爱埋藏在心底了呢？今天小程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你还要工作啊？哦哦，对对对对对对，虽然今天是星期六啊，但是很多朋友呢今天还在忙碌啊。他说我真的是透支了身心，很想听麦同学版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用我的歌声帮你放松心情，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朋友那儿听说，真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你替我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以往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只能把你放在。